这首歌听起来如泣如诉，来自于林忆莲，是电影《游园惊梦》的插曲，叫做《明明》。和林忆莲一般的歌曲不一样，不像《伤痕》，不像《夜太黑》，不像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这首歌多了几分警醒和残酷，少了几分俗世的温情。这首歌里面，林忆莲刻意没有用温暖的唱腔，整首歌都是在用冷冷的女中音，略带沧桑的嗓音，仿佛可以参透心事，又能够看破前尘。对于听众来说，如果你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情感，但是仅仅听一听昆曲里面的典雅和精致，也已经足够让人沉醉其中了。大牌主大哥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伍思凯。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想你，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与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你？只想挑战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。 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，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其实在唱片这个行业，在光环底下一定需要歌手有耐得住寂寞的心态。接下来这位歌手，他没有绯闻，没有噱头，也许他仅仅有着自己对音乐的低调的坚持，连他自己都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在听他唱歌，有没有人在乎歌坛里有没有他这一号人物，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努力地唱好歌。他是江美琪。 当你在阳明山问他时候，我在家里困惑的哭泣。当你在外双溪拥抱他，我发呆看天上的云。翻来覆去的情绪，湿了又干的眼睛，直到今天都不敢回忆。天上的 如果想要在流行歌坛立足，一定需要自己的辨识度和自己的定位，以及能够被认可和接受的路线。而江美琪缺的也许就是这一系列的打造和概念，她只有一把会唱歌的干净的好声音。歌坛里面虽然有光彩四射的明星，可是也需要那些默默工作的人们。大牌朱大哥，接下来陈奕迅。

院门口有个门墩，我趁天气在上面听着红果冰棍。爷爷说看你也没事，不如来家里我教你写写大字，一进门就混进你的歌的模特，门廊升腾满纸巾，藏着一根葫芦儿，红木案上准备的是往昔纸的踏本，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，大伯泡一壶龙井，拉上一段胡琴，斟一汤新纸与案上，黄铜的真实明明晃晃，当东厢房的窗帘透进一片斜阳，出院的墨香让眼睛亮亮亮，多一杆狼号我手掌， 手上拎着

申子的母亲是著名的音乐家，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让他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心头刻下了不同印记。虽然说现在的流行歌坛成长于海外的歌手已经越来越多，但是顺子应该是其中比较能够得到认同的一位。他听大量的黑人音乐，勇于面对东西文化和种族差异的冲击，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流浪的吉普赛女人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香港歌坛的古巨基。 他很下雨天，他酷爱古典乐，他沉默寡言，他时常逛书店。那一天他讲了丘比特唱诗手，爱情太危险，他跟我约好了让彼此自由一点。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，留了一支烟，说自己的从前。忽然在心里面，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，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圈。我猜是我中箭，在遇上他第七天，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，像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。我中了爱情的箭，很痛但是心很甜，我躲不也不想避免，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。我中了一箭，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，留了一整夜刷自己的从前。忽然在心里面，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，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圈。我猜是我中了箭，在遇上他第七天，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，像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。我中了爱情的箭，很痛但是心很甜，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，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。我中了一箭，才是我中的箭，在遇上他第七天，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，像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。我中了爱情的箭，很痛但是心很甜，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，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。我中了一箭， 我一直都觉得古巨基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然的忧郁的气质，也许音乐有的时候它不是旋律，不是歌词，只是一种情绪而已。大牌周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像听到的这一位，他的身边一直都有质疑的声音，但是他一直都在成长和进步，做最好的自己。他是赵薇。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，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，仰起头看着天，两张无知的脸，我们彼此怀念，在隔壁的房间似水流年， 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，藏你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，仰起头看着天，两张无知的脸，我们彼此怀念，在隔壁的房间似水流年。 他们往事就锁门用的双保险，不知成长立即拉上我的窗帘，一个月有几天他的表现就失恋，反复听完我三天一遍又一遍，他常说想去环游世界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，虽然世界大了无边，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，我们经常同时上网聊天，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，有一天他忽然来打电话，只留给我一封电子邮件，他说世界其实大的很有限，只要彼此没有变心别忘了他是什么观念。在同个屋檐，有两个房间，在不久以前，两个女孩子之间，未来来之前，还有多少时间？ 擅长说什么好听的，于是选择沉默，却是你的折磨。我不确定你还想要什么，所以只能放手，看着你跟他走。